好，2013年11月3日嘅京汇天下啦，又一个月啦，咁啊等咗咁耐咁啊 ，FOMC 咧咁啊仍然都系未决定呢、這个吓、啊、退市啊，系嘛？咁喺录音室入边咧，亦都有啊安东尼啦，同埋威廉喺度嘅吓。 其实大家预料咗噶啦，即系佢冇任何嘅动作啊，联储局嗰个叫做公开市场委员会啊，佢最终咧都系维持翻息率唔变啦，维持翻买债规模唔变啦。啊，咁但系咧就可能咧就系话咩咧？可能就系话佢喺嗰个会后声明嗰度咧，啊，佢就啊对嗰个经济前景嗰、那个落嗰、那个论调咧，就可能系即系好似乐观咗少少，即系比较乐观啦。啊，亦都删除咗一两句，咁包括咧就系话担忧嗰个借贷成本上升啊，即系呢啲咁嘅语句。咁所以个 market 咧就觉得就系话咩咧？话佢。12月嗰个会议嗰度咧，啊，仍然系会有机会咧做一个减少买债嘅退市行动嘅。 啊，咁所以伯南克都系会唔会为呢个名誉之战真系实行佢所讲嘅诺言咧？吓，即系临退位之前啦。 佢就如果嗱，我系睇咩啦？如果你话纯粹系睇佢四月所讲，即系四五月所讲。啊，就話今年年底之前會退市嘅話咧，咁佢就應該就係話咩咧？喺12月嘅時候咧，今年嘅最後一次會議啊，就應該係退市嘅。 嗯。 啊，咁如果你話係去啊，因為個經濟形勢或者政治形勢嘅變化，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就喺10月頭嘅時候咧，就啊政府停擺咗16日啦。啊，咁令到個經濟損失嗰度咧，就啊應該係200幾億啦，或者係佔佢個 GDP 嘅0.6% 咁上下啦。係啊，咁如果因為呢啲咁嘅因素而令到個美國經濟係唔能夠承擔到啊咁快退市嘅話而延遲嘅話，咁佢今年唔退市亦都無可厚非。咁 佢有 excuse 咯，佢有 excuse。 係啦，咁你話佢真係話喺退任之前去做嗰個退市嘅話咧？啊，即係踏出退市第一步嘅話咧，佢亦都仍然係可以係咩咧？喺一月，因為其實佢應該係主持埋一月嘅會議咧，一月底嘅會議咧，啊，佢先至會退嘅。因為Janet Yellen 如果係成功通過咗佢嗰個聯儲局主席嘅下一任嘅任命嘅話咧，佢都係2月1日先至正式翻工，即係正式坐上去嘅啫。 嚇，都冇理由突然間個下一任又～同佢個政策完全唔同嘅，應該估計都係個政策冇大嘅改變㗎啦嚇。 Market 個睇法就係話，其實 Janet Yellen 咧，佢個比啊邊個比啊伯南克更加係夾派。佢可能即係上任之後咧，佢真係話睇清楚嗰個經濟係咪真係可以承受到咯。咁你話如果係伯南克嚟講，佢可能真係話咩咧？真係。覺得就係話喺佢退落嚟之前，但行出咗第一步，等阿 Janet Yellen 易做啲啦。啊，因為其實伯南克同阿 Janet Yellen 嘅關係應該係唔錯嘅。 嗯。 啊，咁啊，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你暫時嚟講，唔一定話喺明年3月或者以後先至退市咯。咁就算係話《華爾街日報》個記者，即係其實嗰個係對於嗰個聯儲局嘅政策咧、政策方向啊，或者係政策嗰方面咧，就又比較熟悉，即係比較了解深啲嘅。佢亦都話唔可以排除咧，啊聯儲局係喺12月嘅時候咧，就啊已經係開始退市噶啦。 係 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大家都係諗就係話聯儲局究竟係幾時退市，其實而家都係帳目又帳花。 嗯。 啊，即係大家都係唔係好清楚。 咁其實最重要呢個消息啦，上個星期就咁，其實對嗰個美匯指數嘅影響其實冇乜太大嘅影響，大家都係合乎呢個預期喎，講啲嘢係。 嗱，其實美匯指數嚟講咧，就曾經咩啦，即係曾經跌穿過79啦，喺前個禮拜。 嗯。 啊。咁都係78.998咁上下啦，都其實佢都係叫做守喺79嘅。咁上個禮拜嚟講咧，亦都係好似我哋預期咁啦。其實佢都已經係有咩嘅啦，喺低位嗰度反彈嘅，最高曾經去過接近81咁上下嘅水平添。 係 啊，即係就算上個禮拜五收市都係收喺80.744。 嗯。 啊，咁其實嚟講比低位嚟講反彈咗好多。咁正如我哋前個禮拜，即係上個禮拜所講啦，前個禮拜所講啦，個美金其實應該係跌都係跌到差唔多噶啦，即係個 嗰陣時我哋都講咧，就係話個 market 個個都喺度睇啲咩啦，即係見到個美金咁淡嘅時候，個個睇140啊咁啊，即係個 euro 啊， 係 啊，個個睇140咁。其實我上個禮拜我係做節目嘅時候，我都講啦，就係話啊個 market 其實嗰陣時啊好多人都話會睇140，咁我哋已經講就係話140咧，未我睇就唔會到嘅啊。咁我最多都係俾多幾廿點去。咁其實相對嚟講，我哋上個禮拜預測都幾大膽啊，因為前個禮拜收咧就收1300嘅零幾啦。咁、啊、我話俾多幾廿點佢，其實嗰幾廿點咧，我都唔想俾佢嘅。不過有時亦都無謂太過咩咧，太過用盡啦。咁所以我將個頂咧，我 set 喺1380嘅。啊，咁但係上個禮拜嚟講咧，啊個 Euro 最高都係去過1300.18，即係喺禮拜一做嘅。嗱、嗯，咁、啊、即系实际上嚟讲，我哋上个礼拜嘅预测嚟讲咧，其实都叫做咩嘅？如果大家跟嘅话，都可以帮大家搵到钱嘅。 嗯， 啊，咁甚至乎个 Euro 咧就喺啊上个礼拜四咧，就单日跌咗1% 有多，由137嘅30几跌到来135嘅70几。啊，咁而礼拜五啊更加进一步跌啦，再跌多8点啦，最低去过134.80啦，咁。其實啊，好老實講就係話，我係預期咗佢一定會跌，咁問題就話唔知道佢係會跌得咁快咯。咁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嗰個轉捩點咧，就係、是、啊歐元區嗰度出嗰、那個啊 CPI 同埋個就業數據啦。 係 啊，佢個 CPI 嚟講咧，即係話啊，佢個通脹嚟講咧就升0.7%，就比預期低好多嘅。咁亦都係比啊歐洲央行嗰個目標咧2%咧。啊，就相差咗一大橛嘅， 嗯， 啊，咁再加上咧，就係話佢嗰個失業率咧，就去到12.2%，都仲係維持喺歷史高位嘅，咁變咗就話個 market 咧就喺度揣測，就係話歐洲央行其實係有進一步減息嘅空間，咁而預期咧就話今個禮拜四去議息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會有嘢做啲嘢出嚟咧，啊，就幫一幫個經濟嘅， 係。 啊，咁所以个 Euro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咧，其实都跌得几犀利，跌得几犀利嘅。即系如果喺礼拜四之前，即系礼拜一至礼拜三咧，佢都系维持喺 around 100点嘅波幅里面。 系 啊，即系都系1372到1382啊咁上下咁啦。啊，咁但系到礼拜四、礼拜五嘅时候咧，个情况咧就急转直下啦。咁亦都显示到就系话咩咧？即系啊，我哋所讲就系话，其实个Euro 咧係真係高處不勝寒噶啦，已經開始咁，亦都叫做僥倖，叫做講中咗啦。 但係上個禮拜啦，揾得拉吉即係歐洲央行行長啦，咁啊佢會唔會即係準備發呢個第三次啊呢、這個 LTRO 咧，即係又係印銀紙啦。咁啊，因為咧咁就話歐洲國家啊資本個充足率就不足啦嚇，咁同埋佢。可以買翻自己啲國債啦，印多啲錢咁樣，但係因為個到呢、這個上一次嘅 LTRO 嘅到期啦，就係到三年期就到啦咁樣，咁佢諗住有一個政策出嚟喎。 嗯哼，啊，其實嚟講，佢都係要諗辦法去救，因為其實我都知道就係話嗰陣時咧啊暗入共啊嘛，整個歐洲嘅銀行，所以佢先推啲 LTRO 出嚟啊嘛。啊，因為你個經濟唔好，你壞帳多，尤其是西班牙呢啲咧，咁變咗就係話你推啲 LTRO 出嚟，其實提供個流動性，其實救銀行咧，亦都係順便救埋歐洲國家嗰啲債，因為歐洲國家嘅債嚟講，好大部分係俾佢啲銀行 hold 住嘅。 嗯。 啊，咁變咗就係話，如果你歐洲國家嘅債出事嘅話咧，啊，佢啲銀行亦都係即係唔可以置身事外嘅。 唔係佢嘅理由就話係嗰啲錢咧就流入唔到嗰個市場嗰度啊，全部都係買曬國債或者去其他國家咧買佢嘅貨幣，即係新興市場嘅時候， 係 啊，就只可以賺息差嘅啫，咁樣樣就做唔到任何令到經濟起死回生嘅作用。 咁冇嘅， 係啦。 嗱，銀行嚟講，我哋都知道就係話銀行咧最討厭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天晴嘅時候咧。就猛咁谷你去借钱，啊落雨嘅时候咧，佢就收遮嘅。 系冇错，大家睇呢个半泽直树都知道啊呢句啊。 系啦，咁你见到就系话，嗱当日如果欧洲经济系咁差嘅时候，你做银行你会唔会走去借钱咩？即系仲狂借钱俾啲街外啊？ 啊、所以實際上嚟講咧，佢嘅做法係 protect 自己呢樣嘢，亦都無可厚非嘅。咁兼埋啊，佢亦都係需要攞住個歐洲央行發俾嘅，即係佢哋向歐洲央行申請嗰啲錢咧，佢要嚟托住個啊國家嘅債市，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因為佢個 balance sheet 嗰度唔可以散啊嘛。 係 啊，咁亦都所以就咩咧？所以就話佢嗰啲錢咧，其實係入唔到個實體嘅經濟。啊，始終都係話咩咧？即係買債啊，學亦都學你話齋咧，就係話走去啲新興市場嗰度興風作浪啊。咁因為其實嗰啲地方揾錢加埋個風險啊，都即係相比起自己喺國內借錢俾嗰啲啊出問題嘅嚟講咧，啊個安全性係大好多。 嗯。 啊，咁而家如果佢個經濟係開始叫做穩定翻啲嘅時候咧，咁我諗。佢亦都係可以咩咯？可以就係話攞咗啲錢嘅時候，啊，亦都可以真係做多啲向多啲企業啊或者個人啊做出一啲借貸嘅話咧，對佢個經濟嚟講，其實亦都係會有啲幫。 佢又未必話發第三次 LTRO 嘅，咁就有傳聞就話整多啲商業或者係工業嗰個借貸咁樣樣嚇，即係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ending 啊。咁就算係發第三次呢個 LTRO 咧，咁亦都會。咁估計都有啲好處嘅，咁首先你啱講嗰樣嘢啦嚇，咁啲國家因為佢都係買翻自己的國債啦，咁佢印多啲銀紙嘅時候，咁啊買翻自己的國債，咁啲評級機構啊或者係其他國家都唔會搞佢自己的國債啦嚇，咁第二樣嘢個歐元會弱翻啦，咁呢個都有利出口嘅。 啊，冇錯，其實個 U 弱嚟講，其實我哋亦都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因為嗱第一我就係話佢咩啦，佢我哋都。講就話佢其實係唔可以支持一個好強勢嘅 Euro 嘅，啊咁亦都有好多其他國家已經有怨言咧，就係話咩嘅啦，話個 Euro 太過德國化，咁即係變咗就係話好似到淨係睇住德國嚟定啲政策，啊對佢哋嚟講即係就冇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咯。啊！你就算係咩，就算係法國嚟講咧，佢個總理咧前個禮拜佢走出嚟講嘅時候，佢都講啦，啊 ，ECB 話你快快脆脆調整個 Euro 太過強喎，咁啊，你應該係咩咁啊？令到佢個 Euro 弱啲，提升我嘅競爭力。因為如果當個 Euro 咧係每跌10% 嘅時候咧，啊，去法國國家嗰個財產咧係可以增加 1.2%， 亦都可以創造120,000嘅職位。 系， 即、啊、根據佢所講嘅，咁亦都嗰個赤字嚟講咧，係會減少120億，啊，即係如果你個 Euro 弱嚟講，對於法國啊或者係其他國家嘅幫助係好大嘅。咁啊，如果你成日純粹係睇住德國，當然你譬如話德國所佔啊歐元區嘅 GDP 嚟講咧係30%，咁你當然要睇住佢啦。咁亦都係德國咧係令到嗰個咩咧，令到個 歐元區係顯得唔平衡咧。其實個罪魁禍首亦都係德國嘅。 咁因為德國好怕呢個通脹啊嘛，曾經歷史上佢嗰個馬克係受到即係點講啊嚴重通脹嘅衝擊， 冇錯，佢怕通脹，但係亦都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話佢係冇負起自己一個大阿哥嘅責任啊。 嗯。 啊，點解咧？咁因為咧就係話德國佢嗰個經濟嚟講咧，佢都係以出口為本。 係。 啊咁啊，佢好即係佢個經濟動力嚟講咧，就係、是、話主要都係靠佢啲出口，只不過就係話佢啲出口可能係咩啦，即係譬如話你啲寶馬汽車啊，或者 其他 啲、 啊、 都係屬於比較都高科技啲嘅嘢啊，即係受個匯率嘅影響咧，可能冇咁大啦，因為你揸得歐洲車唔似日本車咁，即係俾嗰個匯率嘅影響係會即係個敏感度係會大啲啊。德國嗰啲車嚟講，你有錢，你嘅身份象徵嚟噶嘛。 嗯 啊，咁所以就係話佢受嗰個影響唔咁大，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德國如果你純粹係靠出口而你唔整大你個內需，即係你嗰啲國民都仲係話有錢嘅時候儲起上嚟嘅話咧，咁變咗就係話你幫助唔到其他嘅細佬啊，即係其他國家啊，佢哋嘅出口，即係如果你個內需係比較大啲嘅話，咁佢哋有啲出口可以去德國嘅時候，咁咪令到大家嘅經濟係可以 balance 翻，即係平衡翻咯。 嗯， 咁但系而家佢做唔到呢一样嘢啊嘛，咁、 嗯、 所以嗰个 Euro 嚟讲咧，就系话我一路嚟讲，我都系话中长线嚟讲咧，佢一定系应该系跌嘅，啊，咁啊，因为佢实际上亦都系唔能够承受到一个即系太过强嘅 Euro 嘅欧元区，佢个以佢个经济嚟讲，啊，即系除咗德国强之外，咁其他 其他啲你叫即係就算係西班牙嗰啲叫穩定咗，穩定翻 少少。即係第三季嗰、那個都變翻零點一。係 啊，佢個 GDP 係升零點一 percent， 即係叫做咩啦？即係跌咗七季之後開始有翻正增長咁，但係實際上我哋都知道就係話佢其實都 大嘅啫，叫 都仲係問題多多嘅，即係包括佢個樓市未好翻啦。啊！佢個失業率仲係偏高啦，咁年輕人嘅失業率仲超過50%啊，咁即係呢啲都呢啲係結構性嘅問題咧。啊，西班牙都係要慢慢去解決咯。啊，咁所以就係話，如果你嗰、那個啊 Euro 太強嚟講咧，對佢哋嚟講咧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即係尤其是對佢哋嗰個旅遊業咩嘢，好多其實西班牙、希臘啊呢啲其實都係話好咩嘅，即係好依賴嗰個旅遊業嘅。 嗯， 啊，咁你如果个Euro 太贵嘅话，即係香港人都会諗就係话，哎，我要去旅行嘅，我都去日本啊，去边度啊，咁啊都少去欧洲啦，讲真句。 好似增长咗好多嘅，佢个旅游业系上第三季有4880万人次，即係由第一至第三季啦，啊，个西班牙嗰个人次啊，去西班牙嘅人次係有4880万人嘅吓。 啊，咁所以就係、 是、升 1.2 嘅，亦都係。 係啊，旅遊業始終都係對個匯率係個影響會好大咯。即係你好似啊嗱，個美金強，個咩即係個 yen 弱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喺啊上一季嚟講，即係入即係或者今年頭九個月嚟講咧，啊嚟香港旅遊嘅日本人咧都減少兩成有多。 嗯。 啊，咁所以其實啊。如果佢個 Euro 係弱嚟講咧，啊，對於整體個歐洲經濟嚟講咧，係啊個好處係幾大下嘅。 係、 啊，除咗個 Euro 係比較弱之外咧，咁其實啊各其他嘅貨幣嚟講咧，都有唔同程度嘅跌幅啦。咁亦都係促使個美金係全面反彈啦。啊，咁譬如好似個磅咁，亦都即係跌啊1.60美元呢個位咧，呢、這個關口其實已經失守咗啦。 嗯。 啊。咁而嗰啲商品貨幣嚟講咧，亦都係咩咧？亦都係即係好多都係打回原形啦。包括就係話你個澳洲啊最低跌過落去0.9421啊，比起前個禮拜個收市價嚟講咧，係跌咗即係足足1.5美仙啦。啊，咁而嗰、那個新西蘭元咧，即係個紐元嚟講咧，啊已經係跌幅冇咁大啦，亦都好似我哋所講咧，就係話啊其實。如果要沽嚟講咧，就應該沽澳洲紙；要買咧，就買個紐元。咁其實個原因就係話個息率嘅前景咯。因為其實澳洲嗰方面咧，第一就係你太過睇中國頭啦。嗱，咁亦都個經濟嚟講咧，就其實已經係叫高峰滑落噶啦。尤其是你啲礦產啊，嗰啲鐵礦石啊，嗰啲價格啊咁。啊，咁反而咧就新西蘭嗰方面咧，就佢亦都仲係話。啊，會有機會去加息，即係明年一月、二月嘅時候會有機會加息，咁所以其實個樓指嚟講咧，都相對個澳洲指嚟講咧，就個樓指都仲係可以提高一線嘅。 嗯。 啊。 咁啊，商品貨幣就咁加指係點樣咧嚇？ 嗱、啊，個加指上個禮拜叫做咩咧？上個禮拜叫做先跌後升，其實個波幅都幾窄嘅，咁因為成個。成個禮拜個波幅都係唔夠100點，最低係10.41，最高係10.497，即係個美金對加紙嚟講。 係 啊，咁其實冇乜特別啦，即係個油價就冧咗落去啦。啊，咁但係個加拿大嗰方面，可能佢個經濟亦都冇想象中咁差啦。咁所啊美國如果好翻啲嘅嚟講，對加拿大亦都有少少嘅幫助啦。 嗯， 咁所以其實我見到就係話加拿大其實。啊，加元嚟講咧，如果要炒嘅話咧，就最好避開加元啦，因為始終嚟講太過窄幅啦。即係除非你話你覺得就穩穩陣陣，唔想食驚風散啊，即係有30-40點，我就願意 take 噶啦。咁你咪暫時咪去104到105之間，你咪炒嚟炒去咯。 嗯， 咁、那個 yen 嗰方面咧，就亦都係炒緊 range 啦。咁啊，叫低收啦，即係上個禮拜個 yen 嚟講收喺986幾啦，咁。啊，咁但系佢最高嚟讲都系去过97.44，咁其实嗰个 range 嚟讲，同前个礼拜比嚟讲咧，只不过系向下低，即系褪咗40點咁上下，嗱、啊，咁其实都仲系喺个 range 里面嘅， 系 啊，咁短期之内嗱，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嗰个美金咧，啊，去啱啱上个礼拜先至开始正式啊，由谷底脱离谷底而反弹啦。啊，咁可能都未完嘅，咁但係個美金暫時嚟講，亦都冇乜真正大升嘅條件，啊，咁所以今個禮拜嚟講咧，我覺得個美金係應該 可以都仲係可以提高一線，咁但係你唔好對佢嗰個升值嘅空間嚟講咧，有太大嘅期望咯。 OK 啊，嚇、啊，咁、那個 range 方面咧，就我覺得就係話啊，嗱、如果個 Euro 你已經落翻嚟，上個禮拜係收喺13480幾嚟講咧，啊，我覺得就係話可能你可以 set 呢個係一個中間位啦，咁啊。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我暫時 set 咧就 set 係13320到13580，即係我覺得佢啊 Euro 彈翻上去亦都有限啦。咁但係落去嚟講，我都係俾百零點去算數啦。即係唔應個美金嚟講，暫時嚟講佢係因為佢個退市時間表都仲係未定，所以咧個美金嚟講，大家追捧個美金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少少戒心。 嗯， 啊， 係。 咁、那個 yen 嚟講咧，我亦都暫時嚟講當佢 ring trading 啦。咁啊，其實對我哋都講咧，就係話個大浪嚟講咧，就95到100，咁但係95啊點都唔到噶啦。即係如果九啊七邊或者97樓下嘅話，都不妨買個美金沽個日本紙。咁上個禮拜亦都係中啦，即係叫做最低嚟講都係97.44，咁最高啊98.84咁。咁啊，今個禮拜嚟講咧，我哋亦都可以將嗰個 dollar yen 咧。褪翻高少少，即係個 yen 嚟講咧，啊上限嚟嘅，即係上高嚟講咧，我都係99.4，下低就97.6，即係個 range 嚟講就97.60到99.40啦。 係 啊，咁、那個磅咧就應該係比較偏遠少少，咁亦都係企唔穩喺160樓上啦。咁佢就算上翻60咧，亦都我諗唔會有睇幾多買盤係跟噶啦。講真句。啊，咁所以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我都係睇翻住就係再比較重要嘅支持位咧，就係15850啊。咁而上高嚟講咧，就係16060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就算你應該就冇得點樣反彈翻上去160樓上噶啦。咁但係啊，暫時嚟講，我都話會試係70%至80%嘅時間係 range trading 嘅。咁所以啊，美金升咗咁多咧，我暫時嚟講，今個禮拜我都係當 range trading 先啦。 OK， 係 啊。咁、那個瑞朗嗰方面咧，就佢其實主要都係跟翻個 Euro 轉弱嘅啫。咁啊，亦都叫做咩啦？即係美國啲人對美國經濟又或者對佢嗰個咩冇咁驚嘅時候咧，對佢嗰個財危冇咁，即係會唔會跌出個財政懸崖冇咁驚嘅時候咧？佢啊個 yen 同埋嗰個瑞朗都係冇咗一個避險嘅功能，即係個瑞弱咗嘅。 係。 咁所以嗰個瑞朗，我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都係話咩啦？即係90.40到9180咁上下啦，應該都唔會咩噶啦，因為上個禮拜我當佢一個中間位咯。 嗯。 啊，嗱，咁到嗰個商品貨幣啦，商品貨幣嚟講咧，就佢其實已經係轉弱，但係已經係好肯定噶啦，尤其是個澳洲紙。啊，咁我諗今個禮拜嚟講咧，啊可以咩啦？可以進一步啊再低翻少少啦，因為其實佢嗰個央行行長個史提文斯佢都講出到聲，就話個澳洲紙同嗰、那個、那個匯價同佢個經濟基本因素咧，其實係唔匹配嘅，啊應該係就應該係而家個匯價都仲係過高嘅，咁亦都係有啲行咧，亦都係咩嘅，即係個覺得個澳洲紙個跌幅係應該係咩嘅，譬如好似嗰個 Short Jennifer 興嚟講咧。佢上個禮拜有一份報告咧，就講話預期2016年嘅時候咧，個澳洲紙應該係會有機會貶值25%，即係去到0.80咁上下位 嘅。係 啊，咁所以其實嗰個澳洲紙嚟講咧，就你都不妨咩啦，即係啊，如果反正而家其實你就算係沽澳洲紙，你俾嘅息都係有限嘅啫。嗱、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啊，澳洲紙其實都在高位嚟講咧，係可以萬里長空。啊，咁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我暫時嚟講 set 就係話咩啦？啊，0.9320到0.9540咯， 係 啊，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啊，下低嘅空間可能要俾多少少佢啦。咁而嗰個樓指方面咧，就係、是、因為佢始終有個加息嘅憧憬喺度啊，咁所以啊，上個禮拜其實冇乜真真正正點跌嘅。嗱、那個樓指跌穿82之後咧，最上個禮拜都係最低去過8193啫嘛。啊，咁已經見到有買盤，可能就係話大家都係覺得就係話佢仲有一個加息嘅衝，即、就、係、是、加息嘅機會喺度，咁所以唔可以睇得太淡住啦。啊，咁我覺得就係話今個禮拜 range 嚟講咧，啊，你當佢都係81.5到83.5咁上下咯。 係係。 啊，即係唔需要太咩嘅，因為我覺得81以下咧開始應該係會有買盤出嚟嘅，咁但係上高嚟講唔會去得太遠。 明白。 咁嗰個加治咧，最後加治咧，加治嚟講咧，就上個禮拜成個禮拜嘅 range 都係唔夠100點啊。咁今個禮拜嚟講啊，你咪都係繼續喺104-105之間買咯。咁如果你譬如話闊翻少少咁嘅 range 嚟講啊，我諗應該都係103.5-105.20咁上下咯。即係大家都可以再 base 翻即係今個禮拜提供嘅 range 嚟講咧，就咁啊。啊！入市買賣啦，我相信風險唔係好大啦。上個禮拜個我哋其實嗰個成績嚟講叫做幾滿意嘅啦，即係其實一連兩個禮拜我哋都個 range 嚟講都係冇乜點走甩到。 嗯，啊，即係咧，大家咧，如果係要真係想大上大落嘅咧，就唔該佢股市嗰邊啦嚇。咁啊，匯市咧，咁個情況咧就比較公平啲啊，就safe 啲，但係嗰個輸錢嘅機會率咧都冇咁多嘅嚇，咁最多坐下艇嘅啫嚇。咁到翻翻價位嘅時候，咪套現翻咯，係。 因为你个汇市我都话，其实有70%-80%嘅时间咧，如果你系 set range 去做嚟讲咧，啊，其实就唔会话点样咩嘅，即系个赢面系好都几大下嘅，你只要落心定位嘅话， 系啦， 咁如果间中嚟讲，当然佢会有波动啦，咁但系，所以我亦都再三强调咧，就系话你入完市之后，你等个好位，你入完市之后咧。啊！你就要應該係咩咧？應該就係話 set 個位 ，set 個 stop loss 咧，你係要嚴格去遵守嘅。咁所以就變咗你嗰、那個，就算輸嚟講咧，即係萬一你估唔到個 range 嚟講咧，咁你個輸面其實即係輸嘅亦都唔會元氣大傷咯。 明白。好，咁啊，今個星期嗰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安東尼啦，咁下個星期會繼續為我哋提供最新嘅匯市消息。